第二十二课，我不能去。一，句子。我买了两张票。真不巧，我不能去。今天你不能去，那就以后再说吧。我很想去，可是我有个约会。你是跟女朋友约会吗？有个同学来看我，我要等他。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了。这星期我没空。